都是本地个案，亦都令到第五波的疫情咧累计就系达到225,000+咁至于咧就再多34院舍咧系出现咗疫情嘅，咁啊累计咧有615院舍出现疫情。咁如果根据患者嘅地址嚟到统计咧，二月份嘅个案之中咧最多个案嘅地区系元朗区，系有12.7%，沙田区有11%。之后咧就系深水埗、观塘同埋油尖旺都系比较多个案嘅。医管局方面咧就公布翻话，而家喺公立医院啦、喺北大屿山嘅感染控制中心、亚博馆等等咧，总共有6,124嘅病人咧系留医嘅。而竹篙湾嘅社区隔离设施咧就有570，当中咧有57咧系危殆，88系严重。另外再新增117离世，咁啊年龄咧就系47至99。咁呢一次嘅直播咧就嚟到呢度啦，跟住落嚟播放嘅系《自由风》，自由风。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居安抗疫，可以将社会抗疫资源留俾更加有需要嘅人，保护我哋嘅医疗系统。适合做家居检疫嘅人士，检疫期间唔可以外出。要监测身体状况，定期做病毒检测，同遵守家居检疫指引。有需要亦可以打热线1833019寻求支援。只要我哋每人都出一分力，同心抗疫，香港一定会战胜疫情。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时间嚟到下昼嘅5:22啦，林志恩你好， 大家好。 本港新增就32,000+新冠病毒確診個案，但是衛生防護中心都去提提大家啦，因為就現在就不少的市民都是用了快速抗原測試去到為自己做檢測，但是現在那個數字公佈都仍然是講緊一些核酸檢測的數字，包括是就是衛生署啦、醫管局啦，以及是一些私人化驗所驗出的核酸檢測的數字來的，所以其實相信這個數字都未反映到而家疫情最新嗰个嘅状况噶吓， 咁所以咧，我哋下一个问题咧，就亦都会问啦。咁究竟即系我哋之后去推嘅全民强制检测，咁究竟系即系需要用几多日时间啦？同埋究竟我哋预计全民强制检测系可以达到一个咩效果咧？嗱，咁讲到咧强检嘅时候咧，咁近排个讨论就系究竟需唔需要禁足啦？咁过去咧就政府提出一个初步方案咧，就系希望用身份证去分批做检测嘅，咁。但因為如果而家可能要配合禁足嘅話咧，就用家庭咧為單位咧，就似乎係方便啲當局去跟進啦。咁於是又去到下一個問題啦，就係如果我哋要禁足嘅話，咁究竟再點樣去壓縮嗰個社交距離或者個人流先至有效咧？譬如有邊啲人係我哋仲可以俾佢豁免啊，可以喺街上面行咧？咁呢個都需要討論嘅。 其实就现在的讨论点我想都有几个，包括就是究竟禁足的时间维持几耐呢，上个礼拜二特首林郑月娥去到公布相关的计划的时候都讲到要做三次的核酸检测，当时的想法就是每7或者5一次，但现时都有不少讨论就说这个的时间长度都太长了，会不会可以压缩那个强检的期间，或者是甚至是那个禁足的期间再壓縮所謂一個小禁足，可能是譬如是9的一個檢測期，只是做4的一個或者4至5的一個禁足期，這個仍然在坊間有不少的一些討論。至於剛才都說了，究竟禁足的期間究竟是有沒有什麼人是可以獲得豁免仍然可以出街的呢，這個都是另一個的討論點。另外就是時間方面，究竟何時開始做這個禁足檢測呢， 而家有啲報道就話咧，會唔會係大概3月17日左右呢啲時間咧？嗱，尋日教育局局長楊潤雄都講話，學校咧不遲於3月17日咧就要放呢個特別假期啦。會唔會就係咧大概呢個時間就會開始呢個禁足檢測咧？ 嗯，咁今日亦都有啲專家討論啦，就係、如果喺個疫情嘅高峰期嘅時候去實施一個嘅全民強制檢測，究竟係咪最有效咧？還是而家當務之急係應該要係催谷個打針先？咁去到差唔多疫情埋尾先至用一個嘅全民強制檢測去揾埋剩餘嘅個案出嚟啦，咁呢個係一個討論點啦。咁另一個咧就係因為尋日咧，即係有官員就表示不排除，即係全民強制期間咧會實施禁足之後咧，其實我哋都見到市民出現咗一啲恐慌嘅情緒啊，譬如佢哋出嚟去搶購一啲日用品啊、食物等等。咁我哋真係去到要實施全面強制檢測的時候，到時怎樣再避免出現這些假消息甚至是恐慌情緒呢？這個其實是要視乎市民對於整個強檢方案和政府有多大信心的，因為昨天其實都有些市民表示，其實他們擔心如果真的禁足的話，政府的支援是未必足夠去滿足到他們基本的日常需要。 好啦，不如都問問聽眾啦，大家點樣睇呢個嘅一啲？而家政府就話唔排除禁足啦，大家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啦。咁林智恩啊，呢個時候我哋電話旁邊請嚟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啊，葉太你好。 你好， 系头先，不如我头先我哋提咗好多问题啦，吓，逐样讲啦，吓。首先就系时间性上啦，究竟几时开始咧？3月17日，其实系算系早定迟咧？ 越快越好啦。当然嗰啲专家话，即系高峰期到高峰时候，可能百几万人感染。咁如果你系未过高峰期，你就去做檢測，咁你就可能檢到好多人啦，係嘛？咁你譬如檢到10万、20万人，你點處理呢？咁係嘛？咁所以就話不如等過咗高峰期，你先至去即係檢測，你就其實就想抄嗰啲感染嘅人出嚟嘅啫，係嘛？咁咪易做啲啦，咁啊啱嘅，當然易做啲啦。咁同埋話呢個全力谷針亦都啱嘅，應該全力谷針舊年就已經做噶啦，長者同細佬哥呢方面政府係嘥咗好多時間嘅，嚇唔夠果斷嚇。但係如果我哋乜嘢好似啲專家話咁，即係唔做由佢爆咯，咁咪成好多市民會即係離世咯，係嘛？即係唔淨止長者嚟嘅，睇到啲數咧係不幸離世嘅咧，超過九成係冇打針嘅長者嚟嘅，80岁以上咧。个死亡率系超过4% 嘅，系一头一尾啦，长者同细佬哥系好无辜嘅，细佬哥零至五岁以下嗰啲，仲有啊，正如有另一啲专家指出咧，如果你系咁放任由佢爆完，我行运医生医病尾，我先至去抄啲隐形传播者出嚟，你可能仲有嗰啲所谓叫 collateral deaths 啊，即系无辜辜陪人过身嗰啲人，即系点咧？佢冇感染到嘅，但佢急症去到医院，因为医院崩溃咗啦，冇人医佢，咁佢咧亦都系离世啦。咁呢个系不负责任嘅态度咯。我觉得我哋唔可以话由佢爆啦，爆完晒我至抄嗰啲隐形传播者出嚟，呢个嘅代价系我哋付唔起。咁所以咧都应该系尽快做，尽快即系咩意思咧？准备好足够嘅隔离治疗设施，或者点样分流。怎样处理我们社会可能有20多万老弱相见的不去得检测中心的要帮他们的要多少义工要多少必须的工作人员运作，你全部计划做完了你就可以做了。 但是所谓那个隔离设施的准备好呢，可能永远都准备不好的，因为呢就现在港大的推算模型就讲估计第五波的累计可能有170万人受到感染，就算现在我们有内地的支援去兴建一些的隔离设施都好，都可能讲几万个的单位，如果真的出现了即几十万的人，甚至刚才讲或者上百万的人的感染的时候，即没可能是 做得切这个的隔离措施的。 这个呢我相信政府研究紧，医管局都要分流了。即是我觉得有例子，当然他们那些家居环境大很多啦，因为很多感染的人呢是症状轻微的。咁呢如果他是症状轻微的呢，可不可以就咁家居隔离或者是怎样处理呢？当然香港就论尽在呢啲家居的环境狭窄很多啦，其实一个感染已经全家感染了，现在你看到很多例子呢，

红隧九龙入口暂时交通畅顺嘅。九龙区路面方面咧，油麻地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嗰段就比较多车少少。而加士居道去大角咀方向，而家都系比较多车嘅，龙尾就去到温思劳街。新界咧，大埔嘅下城门道部分路段仲系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要进行维修，介乎大围新村路至到油安街嗰段嘅下城门道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安全车速报告有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东区走廊东隧入口去九龙，同埋屯赤隧道出口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倾下。而家政府咧就系讲紧话评估紧系咪要禁足做强制检测啦，同埋咧就亦都系唔排除做呢件事啦。大家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新闻之前咧，我哋同新闻党主席、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倾紧嘅，请翻叶太出嚟先。叶太你好， 叶太你好。 嗱，我觉得咧，你全民检测冇禁足系冇意思嘅。冇效嘅，因为如果你检测佢之后，无论佢阴性阳性，会继续喺社区行行去，咁咪继续传播咯。即系而家嗰啲案例咁多，就因为有隐形传播链，同埋我相信有好多系冇报嘅，因为佢可能都唔知道自己感染，系咪好多冇症状或者初期温和，咁所以你一定要全程停一停，做全民检测，要抄到呢啲嘅个案出嚟，先至有机会啊。将疫情稳落嚟，即系咧，你做完嗰大概九日啦，要你分三次，每次三日嚟讲咧，七至九日啦，咁你咧就有机会唔一定即刻清零，而系将嗰个案例系大幅度压缩。因为如果你检测得准确咧，你做完之后应该清晒噶啦嘛，系咪？咁但系可能有啲个案系假阳啊、假阴啊诸如此类，但你即刻就唔会变咗由，你可以由几万或者十万跌翻落去好低。咁你就慢慢咧系控制嘅疫情，你就可以重开个经济，然之后同内地系恢复通关，而慢慢咧就国际嘅交往都恢复，你咁先得噶嘛。你如果你话乜都唔做，坐度等佢爆到完为止，咁你香港嘅伤害系好大。 想问下叶太咧，你觉得应该禁足几多日咧？因为而家坊间都有唔少嘅讨论咧，就关于禁足嗰个日期啊。咁当然都同咧即系成个嘅强制检测嘅限嘅即系期嘅个时期咧系有关系嘅。咁但系而家有人建议话其实咧就算你话系九日做晒三轮检测都好。都未必可能要九日禁晒足嘅，可能咧就一部分嘅一半嘅日子禁足就够啦。因为以前咧就政府一直都讲话都要考虑到对社会嗰个嘅影响啊，究竟有冇物资啊，有咩人要出街啊，香港嗰个嘅流动性等等，即好多要兼顾嘅。你觉得应该要禁足几多日咧？ 嗱，禁几耐就睇你可以摆到几多资源落去。不如如果你话内地帮我哋啊，佢哋就好捱得吓，即系一晚。如果24小时，有啲话佢24小时帮你检出嚟，咁你咪快啲知咯，系咪？咁你咪快啲做完第一轮咯，系咪？咁你可能做完第一轮之后咧，特别安排嗰啲地检测嘅市民咧，继续喺屋企做嗰个快速嘅检测。如果你系做完樽仔之后，你两日都快速检测，可能你会话每个家庭俾一个人出去买嘢，攞药做必须嘅嘢，咁咪得。是吗？你好多种方法做㗎嘛。咁所以你睇摆几多资源，所以呢就一定要 中央政府帮我哋至得嘅，因为要好快做到检测。 就算有中央的人员帮忙，就是早前卫健委的专家组都说、啊、就有九千人是做一个采样的训练可以来香港了，但是都是讲九千的内地的人员，其实是不是做到全港的检测的呢？真的 他们可以将那个检测的量是由现在二三万加到一百万或者更多，当然你知内地的做法呢，他都不是他在实验室佢唔一定要逐个检，视乎嗰个感染率咧，可能混检你听过噶啦，十检一系嘛？你嘅十个嚟检，检到有啦，你再逐个拆开嚟检。如果系个感染率高嘅，你五检一或者三检一，呢啲可以调校。另外行政长官都讲过啦，唔排除啊，将一啲嘅样本系送去内地度检啦。咁当然，咁嗰个检测量就放大好多啦。 嗯、我哋而家預計咧三月十七號會做啦，咁但係至於具體上面點樣做呢個全民檢測咧，就政府即係嗰個講法上面都改咗幾次嘅。咁據你所知咧，而家政府個預案咧係去到幾具體咧？ 我相信三月七號好有可能，因為你要啲市民方便咧，用小區檢測嘅方法做啦，即係你去個檢測中心，等於你係投票，你個投票站喺你附近，你行去揸車去都得噶啦，係嘛？仲又唔使用公眾交通、公共交通工具，咁你要超過六百個檢測中心啦，係嘛？你譬如話我哋區議會選舉四百幾個選區都要六百個檢測中心啦。咁如果你19年時候投票率去到70嘅，咁你好多人排隊，咁你要好多檢測中心，咁學校當然係一個選擇啦，係嘛？咁政府咧就應該諗到呢點，所以就話安排提前放假，17號咧開始騰空啲學校出嚟，我相信有可能。嗱，我首先強調，我唔係爆政府嘅內部安排嚇。即是我冇參與佢嘅細節，只係我估計嘅啫嚇。咁咧就咁啊，呢個係一個做法啦。咁至於話，當然有好多配套嘅。咁譬如有啲人話，你加極嘅隔離措施啊，社區治療措施都係可能唔夠嘅。咁你點咧？咁政府要做諗多啲分流啦。譬如你症狀輕微嘅，嗱有啲屋企住得大，佢當然直頭可以喺屋企啦。有啲就即係澳洲嘅例子就係話。佢哋咧一宣布咗16歲以上嘅人打咗八成針咧，佢開放，一開放就十幾萬個案例啦。咁佢就叫啲市民咧，除非係唞唔到氣，除非胸口痛或者不斷嘔吐，就唔好去醫院啦。嚇、你咧就用網頁上報你嘅情況，遠程治療啊。咁呢啲新嘅方法，政府係咪要考慮？咁佢我諗而家政府一定係召集曬所有嘅部門、所有嘅局嚟大家商量。你每个负责政策局负责范围，譬如财经服务局，你有边啲服务一定要提供嘅，银行嘅结算啊、外汇啊、股票嘅服务一定要维持嘅吓，或亦都可以提供几多人手嚟帮手，或者我哋可以动员几多义工，系嘛？咁呢啲政府一定估算紧嘅。但我相信咧，应该系大概三月中咧就应该进行。 另外我哋都想问一问咧，关于嗰个禁足嘅一个法律依据问题啦。咁有一种讲法咧，就系其实而家政府根据嗰个599J 咧，即系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咧，其实已经有一个权限咧去限制市民嘅活动。咁不过亦都有一啲睇法咧，就系话都要睇翻政府具体个方案点样做，先决定系咪需要另外立法啦。咁假如我哋要另外立法嘅话咧，你认为政府有啲咩细节系需要去留意嘅？ 佢而家咧係599章咧係有嗰個叫做 restriction testing declaration 啦、即係限受限區域嘅宣稱嗰啲咁啦，即係我劃咗呢個區，咁就宣布啦。佢而家個檢測都係測完至準你離開㗎，而家都係小區圍封㗎。如果你唔圍封，就俾人走，你測嚟做乜啫？咁咪一路散播咯，係嘛？咁佢可唔可以用呢個方法咧，就擴大佢咧？即是话，如果你全港或做四百几个选区，好似我哋区议会咁小区咁啦，可唔可以用呢个咁样四百嗰个区都叫做小区围封？抑或立个另一个规例呢？要法律专家研究啦。但系我哋绝对可以，政府绝对根据呢个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咧，绝对有权利 權力咧係立緊急嘅法例嘅，因為其實我哋喺舊兩年前二月啊，因為香港第一宗嘅新冠狀個案係2020年1月23日，喺二月頭咧，政府已經係即係檢視嘅情況咧，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咧，根據呢個599章嘅第八條咧，就同意咗咧，我哋係緊急醫療狀態，先至可以根據呢個條例立咁多規例嘅啫，即係譬如規定戴口罩啊、限聚啊咁，個權力已經有喺度噶啦。我哋其實由2020年頭開始，一定要係一個緊急醫療狀態 （medical emergency） 嚟噶啦，所以就法律上個權力係冇問題。 好，阿葉太，我想問一下咧，就係、是、你點樣睇咧？尋日阿陳小姐局長就係話，即係唔排除禁足，咁啊特首亦都話咧係評估中。之後咧，市面上出現咗一個物資嘅搶救潮咧，無論喺超市啊、商店啊、街市啊，都有唔少市民咧都有一個恐慌嘅情緒，去到希望咧就買一啲嘅食物啊、一啲嘅用品啊，去到做儲存。你點樣睇呢個嘅情緒咧？係咪可能即係政府喺呢、這個發放信息嗰度，令到有市民有啲恐慌，所以出現咁嘅現象咧？ 咁當然係啦，政府發放嘅信息呢一個月嚟都有啲好多方面都有啲矛盾啦，係咪？即係譬如行政長官較早前堅持香港冇可能700多万人禁足嘅，所以做唔到全民檢測。咁佢2月22日亦都講話分三個星期啊，就唔需要禁足噶，即係用身份證，好似換身份證嘅方法，根據出生嘅年齡嚟年期嚟做啊。咁跟住就。昨日特首同埋局長都改口啦，咁當然令市民係有啲無所適從，但其實係絕對唔需要擔心嘅。一來我哋嘅食物供應充足啦，嗰啲超市清零咧，個別區嘅啫，有啲區咧仍然係貨物充足嘅。我昨日都去咗三個超市睇，亦都去街市嚇睇嚟嘅，唔係街市有啲石塘咀街市封咗啦，即係我亦都去上環啊，周圍睇過曬嘅。其實食物是絕對充足的，我相信我建議政府呢，當他全部的安排想通的時候呢，他一定會預早起碼一個星期告訴市民知，那就大家有機會去買所需的東西咯，食物、藥物。同埋如果是你說三日檢一次，檢完之後市民也在家裡繼續用快速測試，兩日都陰性，那你每個家庭可以派一個人出去買些東西，這些都是可以考慮的。 葉太，你早前接受訪問的時候都提到咧，其實外國嘅封城都唔係話停曬所有必須嘅服務啦。咁你認為咧，即係政府要點樣做平衡？就係一方面係可以令市民買到啲必需品，但係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太多人有豁免而增加個傳播風險。呢個可以點樣做咧？ 嗱，其實外國嘅封城其實封好耐，有啲係封得仲耐過武漢。澳洲嘅墨爾本係封咗幾次啊，非常嚴厲啊。如果佢封得咁長，梗係要出去俾人跑下步啊咁。但如果我哋壓縮到九日，咁其實或者你話三日俾一個家庭代表出去買啲嘢，咁雖然係難受，但係咧，我覺得盡量去配合啦，市民係嘛？即係你知澳洲其實好嚴厲，佢係封成個澳洲大陸，佢自己澳洲國民都唔准翻嚟，甚至唔准出境添，因為佢費事佢要救你啊嘛，係嘛？咁我諗喺咁困難嘅時期咧，如果大家都想快啲將呢個疫情係穩下來咧，大家都要即係盡量配合將就下啦，係咪？咁就你知啦，其實亦都有啲好多市民試過21日隔離啦，咁希望8、9日咧，如果或者中間可以鬆一鬆，咁大家都可以接受到啊。 好啊，唔該曬葉太，多謝你啊。 Okay. 系，叶刘淑仪咧就系新闻党主席，亦都系立法会议员嚟嘅。咁我哋呢个时间咧，都读一读一则香港电台抗疫快讯先。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东涌日东一村如日楼嘅居民，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嘅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嘅出口离开啦。咁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872311。咁如果各位听众咧，对于嚟紧下可能做一个嘅强制检测，全民嘅强制检测，如果要禁足嘅话，应该点样做法咧？吓，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听众李太喺度，李太你好， 喂你好啊， 请讲。 阿主持，我想讲下咧，如果强制检测咧，咁你系咪一座座大厦检测，抑或成个区嚟检测？如果唔系咧，嗱，我呢座大厦检测咗，或者我呢家人检测咗，隔篱嗰家未检测，我呢座大厦检测咗，隔篱嗰座未检测，咁我检测咗之后，我咪可以出街啊？ 咁隔離嗰座又未檢測喎，咁係咪大家到時會感染得到啊？ 但如果即係傳緊話，或者政府考慮緊禁足檢測嘅時候咧，咁你檢測完之後就唔可以出街，就翻屋企噶啦，要咁所以就冇啊，即係應該就會減少嗰個交叉感染嘅機會嘅。 我諗就唔係咁簡單啦，因為咧你始終你都係會出街噶嘛。你嗰、那個你都會派人出去買啲嘢啊，剩啊咁樣都會會檢測到，都會感染得到啊嘛。咁同埋咧，你咁檢測咗之後咧，你唔係即刻就知道自己有冇事啊嘛。 係。 咁可能需要係等屋喺屋企等結果啦，即係如果要真係做到滴水不漏嘅話。 明白你睇嘅電話啦，多謝你先。咁佢都講到話，即係如果係即係一啲豁免啦，譬如俾人豁免出去買日用品、食物嘅時候。可能都會有一個嘅交叉感染嘅風險，而咧就係亦都未配合到咧，就係嗰個檢測嗰個嘅進度啦嚇。咁會唔會有咁嘅問題咧？可能政府都要考慮一下啦。咁啊，有董小姐喺電話旁邊啊，董小姐你好， 你好， 係 請講。 冇，其實我想趁呢個機會喺呢一個 open air 嗰度鼓勵一下大家香港人。同舟共濟喺呢一個咁困難同埋好冇 control， 即係好多嘢都控制唔到嘅環境之下，希望對大家各位你喺身邊嘅人都有一個鼓勵大家啦，同埋唔好嚇親大家啦。咁就希望喺呢一個咁嘅時間都可以多啲展露一下一個比較。正面啦，因为可能疫症就係比较短暂啦，但係对我哋大家嘅心理影响其实都会喺长期展现出嚟㗎。咁所以 咁关于即係研究緊嘅禁足检测，你有冇咩意见呢？ 政府之前就话唔使㗎嘛，咁今日又打到昨日的我，所以唔知呀，我諗香港人好叻執生嘅。 好啊，多谢晒董小姐嘅电话吓。咁可能个方法就是大家市民咧就是出去到买一啲嘅物资翻屋企啦。咁有唔少嘅市民咧喺买物资嘅途中俾啲传媒访问咧都话讲紧，即系其实好似都见到政府个信息咧就系有时出现咗转变吓。咁所以都好想咧就系储定啲物资咧就俾自己用。不过咧就都多次啦吓，见到系政府有度呼吁啦，其实而家个物资系充足嘅吓，物资供应系充足嘅，咁大家唔使恐慌吓。 咁同埋其实即系始终啦，即系禁足呢个消息即市民都会消化的，不过我觉得市民不安或者不确定的位置是那个预案，即究竟怎样实行的时候他们不确定才会有这种恐慌情绪。 或者刚才就是正正我们讨论的范畴，就是究竟禁足底下是不是真的完全不可以出街，还是可以出街买东西呢？这个都要有待即政府是真的 去定出那个方案出来。 今天有议员都提过个方案，就是用区做基础，即是如果可能有些区的风险高一点，譬如刚才提到可能元朗啊沙田那些比较多个案的，就不准落街。但是如果低风险区就可以给市民出去购物，那也都有议员这样建议的。 好啦，另一个关注嘅焦点咧，就系如果真系禁足底下啦吓，咁一啲嘅弱势社群如何咧吓？可能佢一啲人咧系唔系行动好方便嘅。如果佢系需要落楼做检测，又或者系落楼买一啲嘅食物啊、日用品嘅时候，咁佢可以点算咧？有冇人可以帮到佢哋啦？嗱，而家我哋电话旁边咧，请嚟一位嘉宾，就系咧社区组织协会嘅干事连伟桥啊。连伟桥你好，系伟。 喂，你好。 连伟桥的接收可能有些问题，或者我们转头再谈，因为就都不少的报道都引述一些可能是一些行动不便、身体不好、体质比较弱的人士，都担心他要落楼可能就有一个感染的风险。另外就是他也都是不方便就是去到拿到物资，如果禁足的话，有没有可以供应到物资给他们呢？ 咁而呢其实呢一排呢，即係我哋未实施禁足啦，当然咁就民间有好多人都自发送一啲物资上门啦，咁建制派都有组织一啲连线嘅。咁但日后如果禁足啦，係咪可以同样有一啲民间义工去做送物资呢？可唔可行呢？这个都可以同我哋嘉宾倾一倾嘅。 好啦，连伟桥喺度。连伟桥你好。 你 好。 你好。 以你所知，其实有啲乜嘢嘅弱势人士如果喺禁足底下可能会出现一啲需要关注嘅问题呢？ 其实首先是长者啦，咁佢哋即係买日用品啊或者支援係比较薄弱嘅话，咁其实都係好麻烦啦。咁另外 即係禁足嗰個有效性就係、是、大家要有一個可以隔離到嘅場所，有個居所。咁但我哋近排都接觸到啲，譬如老宿者佢哋，即係如果禁足嘅話，咁去邊度隔離呢？即係確診咗。咁另外有啲即係住喺不適切居所嘅街坊，你見到嘅禁足係咪真係即係可以防止到個病毒蔓延呢？因為可能即係幾户人，甚至十幾户人一齊共用一個廁所、一個廚房。咁甚至有啲床位啊，咁样可能上下床咁样，咁其实即系你禁咗佢喺个床位嗰度，其实系咪有效防止到个交叉感染咧？我哋都好怀疑咯。 嗯，可能都关注到一啲可能居住喺不适切住所嘅一啲市民啦。咁如果要佢哋禁足吓，可能头先都讨论紧系咪九日咧，或者即系或者几日啦都好。佢哋可能個生活環境的確係唔係咁理想，亦都可能呢、這個交叉感染嘅風險都係有存在。 是啊是啊，咁同埋即係讲到除咗禁足仲要配合为全民检测，咁其实即係长者都好担心去检测嘅时候会唔会都有风险囉，因为大家都记忆犹新嗰个强检嘅时候，即係排大队啊，可能要等一两个钟啊咁样。咁我哋有啲长者而家係去医院复诊佢都唔夠膽去嘅，可能係一个礼拜或者三四日先至出次去买啲即系必需品嘅，咁如果要去出街三次嘅检测，都系会担心咯。 嗯，嗱，头先咧，我哋倾过另一个问题咧，就系、是、如果即系日后真系要做禁足检测啦，咁政府应唔应该咧，好似而家咁样，都系即系透过啲民间义工去协助送物资咧，还是调翻转嚟睇咧，就系即系送物资嘅人其实都会有一啲风险噶嘛，即系可能会令到前线嘅人手反而更加大压力。你认为边一种方法比较好啲咧？ 其实是啊，即系我哋组织都一路有做送物资俾啲确诊人士，咁其实都系好困难，因为人手啦，我哋自己即系无可避免都会有人系确诊啦。咁另外亦都唔想我哋嘅义工系增加佢哋风险啦。咁所以人手都非常之紧缺，你话可唔可以靠民间嘅组织去到做到话送物资，或者系即系甚至可能要强制要全民检测嘅时候，要陪一啲长者去做检测咧？咁我谂个人手真系好难做啦，因为而家长者其实统计处都有数据，其实我哋四分一嘅长者都系即系需要照顾嘅。咁可能有好多长者，尤其是个资讯而家咁混乱嘅情况之下咧，即系去边度检测，几时检测？咁呢啲通常係要用幾個月去宣傳做嘅一個大嘅計劃，可能即係一個星期之間就已經要執行嘅時候，其實係跟唔到囉。 嗯，仲有就系咧，而家都讲紧话全民检测系会即系都会睇翻身份证号码啦，咁所以一啲冇去到做检测嘅人士咧，可能会被政府去到追究嗰个责任噶，咁可能一啲系收发资即系收资讯未必好灵通嘅，譬如长者啊咁可能就有啲咁嘅风险喺度。 系啊，其实唔单止话全民检测，就算即系强检嘅时候。好多時我哋都係留意每日新聞打返俾我哋熟悉嘅即係街坊啊個案咁。咁佢哋都會話返吓，我完全唔知喎，點解係你哋通知我唔係衛生署通知我嘅呢？咁都真係好無奈，因為即係每日個政策都變化得好快。咁一啲譬如冇上網啊，一啲數碼弱勢嘅長者其實係收唔到個資訊囉。 嗯，因为咧而家政府其实就住即系三月中可能会实施嗰个嘅全民强制检测咧，就定紧一个预案嘅。咁我就想喺呢度问翻你啦，因为即系社协你哋做过好多即系啲物资嘅供应嘅工作嘅。咁你哋嘅观察咧，就系、是、假如啦，真系要配合禁足啦，全民强检，你会对政府有啲咩建议系可以照顾到你所讲嘅一啲长者或者无家者嘅需要咧？ 嗯，半分钟时间。 系。 哇，讲真，即系而家政策转得咁快嘅时候，大家都消化紧咯。咁我哋只可讲，喺前线观察到而家弱势社群嗰个家居隔离嘅情况系好差。咁我哋即系都担心紧，如果禁足佢哋，唔可以出嚟喺个咁窄嘅环境，又互相交叉感染，其实会唔会仲更加危险咧？咁另外观察到，就唔好话禁足，或者系而家可能确诊咗或者有密切接触者，其实要攞到日用品啊，或者啲药物咧已经好困难。咁呢啲物流嗰度睇下点样可以跟得上咯。 Okay, 好，唔该晒连伟桥，多谢你。连伟桥咧就系社区组织协会嘅干事嚟噶，咁呢一节嘅讨论咧嚟到呢度啦，听一听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啦。咁啊，港铁服务方面咧，港铁嘅屯马线服务，咁由于咧有多名车长染疫，又或者系需要隔离检疫啦。港铁屯马线喺黄昏繁忙时段嘅班次咧，就会比平时需要等多大约半分钟嘅时间噶。乘客请留意啦。而家喺繁忙时段啦，黄昏嘅繁忙时段，主要就系红隧嘅两边出入口就比较多车些少。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车龙排到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啦，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近果栏。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五大跌幅股份：松宁护老集团、云能国际、融科控股、联合能源集团同埋渤海银行。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17，日元114.85，瑞士法郎0.919，加元1.268。人民币6.31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17，澳元对美元0.727，新西兰元对美元0.677。港金报17,810元，比上日收市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1,921.500美元。港汇指数94.8，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关于呢个港铁嘅消息先啦。咁啊，因为有多名嘅车长染疫或者系被列为密切接触者而需要隔离，咁所以黄昏繁忙时段嘅屯马线班次轻微调整啊，比平常嘅时间咧会多大概半分钟。咁大家留意啊，屯马线嘅班次略为受到阻碍嘅。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多车少少啦。路面方面咧，港岛咁啊，现时就铜锣湾嘅利源山道近住轩尼诗道比较多车噶。而为咗有效改善铜锣湾一带嘅交通情况，利源山道介乎启超道至白沙道嗰段咧，就改为单程北行啊，只可以去轩尼诗道方向嘅。咁如果系揸车经过利源山道嘅时间，睇清楚啲临时路牌嘅指示啊。咁现时嗰度比较多车少少啦。九龙方面咧，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一带，而家都系多车嘅。新界咧，大围嘅下城门道部分路段仲系受到爆水管影响，介乎大围新村路至到油安街嗰段单线双程行车啊。安全车速报告有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东区走廊东隧入口去九龙，屯赤隧道出口去机场，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去沙头角。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因应疫情最新发展，医院管理局行政总裁高拔升医生作出以下呼吁： 大家好，在过去一段时间，香港确诊新型冠状病毒的人士数目大幅上升，令到医院面对非常之大的压力，而我哋急症室咧亦都非常之挤迫，所以我喺呢度呼吁大家，如果你唔好彩確診咗新型冠狀病毒嘅話咧，而你病徵係好輕微或者甚至乎冇病徵咧，請你唔好嚟急症室，因為急症室咧我哋都唔會安排你入去醫院嘅。如果你認為自己仲有需要去睇醫生嘅話咧，你可以預約我哋嘅指定診所，我哋嗰度嘅同事咧係會幫得到你嘅。另外咧，我哋有一個新嘅出院嘅安排，病人喺經過醫生嘅臨床評估，如果認為適合咧，就會安排佢出院繼續接受隔離。我哋希望透過呢個新嘅出院安排咧，可以騰空一啲病床去接收一啲最需要住院嘅病人。我哋預計咧，嚟緊一段時間疫情依然係會非常之嚴峻，會有好多病人。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嚟到醫院嘅話咧，請大家同我哋嘅同事合作，我哋一齊去克服呢一個疫情。 長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現可致命嘅嚴重情況，病毒會損害患者嘅心、肺同腦。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

包括是一些新鮮食物、啊、菜、啊、就算是麵包、啊、麵食、啊、還有就是雞蛋、啊、翅子等等呢，全部呢都是被人買了。 嗯，昨天我自己都有去過超市呢，就的確是譬如麵包、罐頭、啊、牛奶那些沒有了，那個肉櫃直成封了，但是生果都還有一些的。而除了門市之外呢，也都我聽到有些網民就說呢，其實昨天呢上網購物呢都發現那個送貨時間呢都排到大概十幾日之後、啊、那你其實平時通常落班可能三四日之後呢就可以送貨啦，那即是說其實除了門市呢那個的網上購物呢都受到影響。而今朝咧，雖然即係政府已經出嚟澄清咗啦，但係咧亦都仲有人繼續喺超市門外排隊。咁再加上咧，今日亦都有一啲即係連鎖超市咧就宣布咧，佢部分分店會調整嗰個營業時間啦。咁究竟會唔會令到更加多人咧，因為擔心買唔到嘢咧而出嚟排隊咧？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即係需要再觀察多幾日啦。究竟市民係咪真係咁擔心個禁足咧？因為始終去到3月17號先會實施啦，我哋預計。咁其實而家咁。 消息講啦， 係啦，咁而家咁快即係出嚟排隊咧，似乎亦都未必有用嘅。 特首林鄭月娥咧就尋日就話咧係強調啦，本港嘅食物同埋物資供應正常啊，咁市民應該提高警覺啦，密切留意住政府發放嘅資訊，以免被謠言誤導。例如話有啲謠言就話啊唔會有新鮮食物來港啊，咁呢啲都係咧不實嘅消息嚟嘅咁。咁而咧就係尋日同埋今日咧，政府都係咧分別發出新聞稿啦，咁都講到話而家個食物供應嘅狀況啦。嗱，見到譬如今日嘅新聞稿都講到話咧，昨日由內地進口本港的鮮活食品的供應已經大致回復平日的水平了。講一少少例子給大家聽，譬如說昨日來說，內地經陸路和水路抵港的蔬菜供應就是2100公噸，就是去年平均每日的蔬菜內地蔬菜供應量的接近九成的了。而另外呢，雞蛋方面呢也都是批發市場供應充裕啊，過去一個星期平均每日供應呢400萬隻。而豬肉方面呢，內地進口本港的冰鮮豬肉量呢也都是持續是高過平日的水平，大約是平日內地供應量的 1.4 倍添。冰鮮的家禽貨量呢也都維持在平日供應量的七成左右。活豬方面呢，就雖然是上水屠房呢是繼續關閉啦，但是呢荃灣屠房呢在進行過清潔消毒之後呢已經重開了提供有限度的屠宰服務㗎啦。而食米方面呢亦都是而家嘅食米儲存商呢是需要呢儲備足夠市民15日嘅食用量嘅存貨，是根據政府嘅要求㗎。咁所以政府呢都講到話呢是新鮮嘅食物啦，是來貨是供應穩定啊，市民呢就唔需要囤積糧食。 咁不過又咁樣講啦，即係雖然咧，即係政府係確保咗嗰個食物嘅供應係充裕啦，咁但係我哋眼下睇到嗰個搶購嘅問題，當然部分係出於市民心理啦。咁部分咧，其實我哋見到個超市所謂嗰啲貨物清零咧，其實都同個超市嗰個物流做唔切有關嘅。咁可能嗰一啲嘅員工根本就執唔切貨，或者嗰啲貨仲喺倉，其實係送唔切落鋪。咁所以嗰個搶購造成嘅問題咧，就唔係純粹講緊缺貨問題咁簡單，而係成個超市嘅物流都會受到影響。 其实一来是那个的运送的程序啦，其实运送工人都出现了不够人的情况啦，一些的跨境的货车司机都因为深圳就收紧那个的防疫政策，也都是可能供应到的司机人数是减少了啦。刚才你说了去到超市一些零售点啦，他们自己的货仓啊和上货的职员呢可能都因为疫情的关系，有些人可能确诊了，有些人可能要因为家人确诊要检疫等等。人手都出现了紧张，虽然说供应是充足，但是运输物流上货这些环节是不是够人手做呢？ 而且呢，剛才我們第一節的時候也都談到啦，就是說政府現在只是說不排除禁足，已經有市民會出來搶購了。他朝有一天，即政府真的宣布禁足的時候，究竟政府的呼籲是否能夠平息到市民的情緒呢？如果到時又出現一些搶購潮的時候，究竟可以怎樣處理？還有究竟是否可以確保到呢，是真的在禁足之前其實大家都有足夠的糧食和日用品在家裡呢？這個都是很難解決的問題的。 相信呢可能那個搶購潮呢 就直至到咧係實施禁足之前咧，都仍然 我都覺得會繼續 係都仍然會出現一咁嘅情況，唔係話真係貨品充足就可以解決到市民個恐慌，可能真係咧就都大家都諗下辦法咧，有咩方法可以將啲貨品咧即供應俾市民咧，真係可以買得到啦。咁、不如都問問聽眾啦，咁大家係呢兩日個觀察係點咧？有冇落過街市、超市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啊，林志恩啊，而家電話旁邊咧就請嚟香港食品委員會嘅主席吳永欣啊，吳永欣你好。 Hello， 你好， 系。嗱，你哋食品委员会咧就旗下有好多行业嘅一啲商会啦，即系无论系肉类啊、菜类啊，吓好多食品嘅商会咧都系你哋嘅会员啦。你哋嘅掌握嗰个食品供应系咪真系仍然非常充足咧？ 其实讲整体嘅食品供应咧，我特别系讲新鲜嘅食品呢一环咧。其實咧，頭先你哋都講咗一啲數字出嚟咧，呢啲數字都好準確嘅。其實係嗰個供應係好充足嘅，只不過係有一部分就由於可能係上班嘅人啦，以及運輸嘅人啦，同埋以及一啲大型嘅超市咧，佢哋由於一啲嘅喺個自己內部必須要將啲貨送咗去貨倉，再由貨倉再車去佢哋各自嘅分店。在呢個咁樣循環不息嘅一個咁嘅運作階段底下咧，咁啲人就搶購咗咯，咁嗰度咧又少咗人咧翻工，咁亦都未必咁快放到貨架咧，其實都係一個問題存在，並非存在有任何嘅食品係由於導致唔充足咧，係冇貨賣，只不過喺呢啲咁嘅供應嘅環鏈出邊咧出咗一啲嘅滯後。呢、這個要清楚， 係 供應非常充足。 係啊，吳永欣，我頭先都提到一個即係隱憂嘅地方咧，就係嗰個跨境司機嘅問題啊。咁因為深圳咧今日開始就調整對於粵港跨境貨車司機嘅防疫要求啦。咁喺口岸咧，就如果檢測到核酸陽性嘅一啲跨境司機咧，另外咧一啲係內地部門界定為密切接觸者或者次密切接觸者嘅司機咧，就要喺確定日之後嘅21日內咧就不得入境啊。以你所掌握，其实会几影响到一啲食品嘅物流咧？影响到几多司机咧？会唔会话其实可能即系今日就系、即系寻日都仲系供应充足啫？今日收紧呢个措施之后，可能咧供应就会出现影响噶咯。 嗱，其实呢个措施咧就系、是一路都系做紧，不过佢只不过系加强咗啫。其实由呢个系二月一号开始咧。嘅年初四，即係2月4日咧，係發生咗個跨境司機出咗個確診之後咧，去到係2月7日嘅年初七咧，其實爆發咗一次好大嘅一個司機咧，包括係跨境司機啦，以及係內地嘅司機咧，係共同都係染疫咗嘅時候咧，係大部分嘅司機都被隔離，所以嗰段時間係有緊張過，其實係出現咗好短暫嘅時間。但是經歷了那個事之後呢，一路到由年初七到現在呢，雖然是比較緊張的司機，但依然能夠是維持到75%，甚至乎是這幾天的去到90%那個的是接受程度的。所以其實呢，大家不用擔心那個的供應是充足的。 嗯，剛才我們提到呢另一個憂慮呢，就是因為現在大家估算啦，即係嗰個禁足嘅日子會係3月17日左右啦。咁但我哋都擔心咧呢段時間咧，其實個搶購潮會繼續持續落去嘅。咁雖然我哋話呢一刻嗰個食物供應係充裕啦，咁但係之後如果真係繼續有搶購潮嘅時候，應該要點樣去應對咧？ 呢一個咧係首先講係一個非常之不理性嘅一個購買啦，嚇一個消費嘅購買力嚟嘅。咁亦都問翻苦心自問啦，個人去消費嘅時候苦心自問，唔係你哋冇錢，而係話活鮮食品就一定係新鮮。咁你存放嘅時候咧，係需要冷藏啦，或者其他等嘅方法。咁又想借問大家，你嘅雪櫃屋企嘅家庭雪櫃有幾大咧？你可以 買得太多，其實擺唔曬啊。 咁你都擺唔曬嘅時候，你會爛嘅喎。咁你買嚟做乜咧？咁仲有距離都未有家居隔離，你搶嚟又做乜呢？咁呢啲係咪一啲好唔理性嘅消費嘅行為呢？咁我覺得就大家都要係苦心自問，係咪有咁嘅必要咯？ 但我想問一下，如果真係全港市民啦，即係佢一個推算啦，如果真係全港市民 都出嚟咧，要係去到超市、街市嗰度買食物嘅時候，而家香港嘅供應嚇係咪真係足夠嘅咧？ 即係我個人所得到嘅手頭嘅資料同埋一啲數據咧，係夠嘅。 嗯 嗯、 okay. 千祈唔好係去一個囤積，以及咧係將你自己嗰其實都未必食到咁多嘢嘅時候咧，你買咁多嘅。嘅嘢嘅話擺到咧，其實係冇意思嘅。 咁頭先你都提到咧，即係其實嗰、那個樽頸位啦，或者其實係在於嗰啲嘅運輸人手啊、物流嘅人手啦。咁呢方面有冇嘢可以解決啊？因為始終人手有限啦，甚至可能出現咗一啲有人確診或者要檢疫嘅情況。 嗱，呢個係當然會有個樽頸位喺度，但係我估計咧，隨住大家係一個理性啲嘅消費咧。是在日常的補給，你看日常是沒有問題的，是不是在運輸上也沒有問題的。所以呢，是我覺得其實呢，表面上是有人有確診，但是不等於全部人都確診了嘛。那其實我估計呢，在這個是配送啊各樣呢，是各個的超市的人又好，或者其他的各行各業，他們是絕對有這個能力呢去應付到呢，在這個運輸鏈呢度係做出一啲適當嘅調整嘅，所以係唔需要擔心。 嗱，咁除咗個物流問題上面咧，另一個市民一定好關注係嗰個價錢問題啦。咁譬如我哋講蔬菜供應量咧，其實就而家差唔多去翻八至九成啦。咁但係會唔會有一啲譬如品種可能喺批發商之間可能即係搶高咗個菜價，令到個零售價貴咗咧？ 我要喺呢度強調咧，其實一個批發價咧。就是回復翻前面的水平是差不多，但是那個的批發價不等於是個零售價咧，是直接有一個正比例的，這個是不可能的事嚟嘅，因為自由社會啦。咁同埋咧，加上其實咧，由於而家嗰個嘅運輸嘅跨境司機嗰個貨車係比較緊張咗啲，咁所以喺個運費方面咧係貴咗嘅。咁貴咗之後，自然佢個成本就上升咗。佢個成本上升咗，自然佢個零售價咧，同樣佢都會有上升。咁呢個都係一個正常嘅比例，但係唔等於係冇貨賣。嗱，你好似喺呢啲其他嘅直銷店嗰度睇下賣嗰啲係蔬菜嘅，咁你見到佢哋係每日就算六點零七點仲去睇都好啦，佢都依然有菜賣剩嗰個。唔係完全搶購曬喺空嘅喎，係有嘅噃。嗱，呢個所以我哋覺得其實唔係貨源嘅問題，係搶購嘅問題。 另外咧就係頭先提到咧，即係假如啦，真係要強檢嘅期間要禁足啦。咁我哋頭先亦都提到咧，其實嗰個超市嘅物流上面，譬如佢未必係即係保得切貨啊，或者未必由個倉可能運得切貨落去超市嗰度。我就想問一下咧，喺個超市物流上面咧，應該要點樣部署咧？因為我哋預計咧，可能咧即係就算禁足都好啦，嗰啲超級市場都會開噶嘛。咁可能到時會有更加多人排隊。呢、這個上面你會有啲咩建議？ 我估計咧，政府會喺呢度，如果係真係一個實足一個檢測嘅全民檢測，以及係一個禁足令嘅時候咧，咁、都依然有人咧係去超市買必須嘅貨品。咁亦都咧一早咧就會通知咧係大家嘅時候咧，亦都通知我哋各國嘅呢個係相反嘅時候咧，咁佢哋咧亦都會一早咧就應該咧係有一個計劃配套，咁呢啲互相會話俾大家聽。咁所以大家咧係唔需要一窩蜂去嘅，一定有呢個指示喺度咧，係會點做點進行。咁所以喺呢個貨物嘅供應方面咧，大家只要都係心平氣和，咁平常心，咁我覺得就呢個就問題可以解決到嘅。 好，唔該曬吳永恩，多謝你嚇。 好， 吳永恩咧就係香港食品委員會嘅主席嚟噶，咁啊政府同業界咧都係呼籲大家唔好恐慌性去到搶救食品貨品啊，咁啊大家會唔會都可以安心少少咧嚇？嗱，我哋電話1872311，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咧傾下咧，就係你呢幾日嘅譬如去過超市、街市嘅一啲觀察啦，或者對於好快咧有可能咧就係實施呢個嘅禁足檢測啊，大家點睇咧？1872311，有陳女士喺。 头。 系你好啊， 你好 啊。咁我就想问一问咧，而家坊间就话啊，禁足令可能系五啊、七啊、九啊，甚至话啊十四，有啲人仲话廿一只都唔紧要。 有唔同嘅讲法啦吓，坊间都有。 同我讲话都有，但系咧就似乎好似仲未政府仲未有宣布话诶依啲嘅日期要禁足嘅日期咧，我哋翻紧工嘅人嘅人工系会点样计咧？或者系会唔会好似佢哋之前政府之前话啊，你哋自己同雇主去商量啦咁样咁。因为你譬如有而家啲人冇提到话几多日都好咁，咁可能冇人即系坊间冇人去研究呢一样嘢嘅话，咁政府亦都冇讲，咁大家以为个个都谂住啊，政府应该会补贴翻俾我哋嘅咁。咁如果到时冇，咁又点咧？即系变咗个回响可能会比而家抢购嘢会更加大咯，因为有啲人系餐搵餐食餐餐清嘅，咁你有四日有十，即系最少啦，四日要你留喺公司屋企冇钱嘅，咁喺嗰啲低收入人士又点样咧？咁或者啊需要冇人工嘅，但系就扣你哋大家啦咁。咁仲有冇咁多市民话啊好啊放耐啲好啊禁足耐啲好啊彻底啲好啊咁，即系变咗我哋市民冇个一个权限去话我禁足就你一定逼我一定禁足噶啦， okay. 但系喺人工方面咧就系冇任何而家暂时坊间冇人讲话究竟会系当时会点计啊咁样咯。 好，唔该晒陈女士嘅电话吓。嗱，今朝早咧劳福局局长罗志光咧就接受访问嘅时候就话咧，如果市民因为禁足封区咧翻唔到工咧，有关嘅假期点计算咧就系话咧系可能咧要希望雇主同埋雇员咧就互相体谅啦，咁但系究竟头先陈女士所讲嘅疑虑点样去处理咧，就都要再睇睇点安排啦。 会喺合适嘅时间点展现中国式与病毒共存嘅路线图，学习国家所长，探索灵活而可控式嘅开放。曾經擔任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成員的曾光在社交媒體撰文說，動態清零是中國在特定時間內的防疫對策，不會永遠不變。當前西方國家迫不及待實施與病毒共存，對中國風險很大，不宜隨之起舞。他解釋，人類對新冠病毒演變的規律還未完全清楚，在 Omicron 之後很大機會出現新的變異株，中國沒有必要在全球疫情的高峰期打開國門，亦都不宜在冬季的末和春初呼吸道傳染病傳播的季節放鬆防控措施。曾光認為中國要冷靜和虛心觀察，借鑑西方國家的經驗和教訓。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本港下午阳光充沛，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到大约26度，新界部分地区更加上升至到30度左右。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轻微至到和缓东北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气温较低，随后一两日日间天气温暖，早晚有薄雾，下周初早上天气清凉。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嘅龙尾喺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系正常噶。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都系略为多车啦。窝打老道嘅龙尾排到去油站。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那段稍微多车一些，龙尾排到去兆安苑。一些特别消息方面，提一提大家港铁的屯马线服务，因为有多名车长染疫又或者需要检疫隔离，在黄昏繁忙时段屯马线的班次乘客要比正常时间等多大约半分钟。

因為即係如果大家仲繼續咁恐慌咧，其實嗰個事情仲複雜咗。咁我就其實即係建議咧，即係大家都信一信個政府啦。雖然我哋嗰個特首就即係做得相對就差啲，不過其實你如果講緊中央去大力支持嘅話咧，其實我諗佢哋不斷咁樣可以用好多嘅方法去補給啲物資，去支援香港。我諗係咁樣咯。 嗯，咁但系面对住一个真系乜嘢货都卖晒嘅超市，咁会唔会影响到你啊？你自己买唔买到你想要嘅物品啊？ 咪到最尾净系买到班蟹楼咯。咁我屋企就好啲，我就有啲杯面嗰啲喺度嘅。 系， 系啦。咁啊，但系即系大家其实最怕系政府搞嗰啲即系检测嗰度，佢检测完可能你根本都十日八日冇事啦。咁跟住佢就可能即係要你去運住，咁你好多香港即係個個都要搵食㗎嘛。 嗯。 好似我自己都心急如焚，我都好想即係返到工，但係即係無奈何就係屋企有人又唔舒服咁樣，即係其實都係好無奈呀。同埋試過早幾日你就算去嘗試去即係打999又好，即係啲小朋友唔舒服呀，即係你去嗌叫天不應叫地不聞嗰種感覺係比第三世界國家更慘嘅，俾我感覺係咁咯。 明白啊，好多謝曬。 我相信大家唔好太緊張咯。 OK， 好多謝曬陳先生嘅電話啦。咁其實咧，即係醫管局，我哋都而家聽到電台都有醫管局嘅呼籲啦嚇。咁就係話一啲輕症嘅人士咧，就唔好打電話去，即係又或者去區急症室求診啊，因為咧其實醫院咧都未必收到咧呢啲嘅病症咧嚇，輕症嘅患者咧入院啦嚇。咁大家要留意嗰個醫院嘅狀況啦。 咁其實陳生個講法咧都點出咗一樣嘢嘅，就係因為其實上個星期咧都有一啲嘅超市都某部分嘅貨品都有缺貨。咁可能系有一啲人系需要喺居家去做检疫嘅时候，佢都会想买多啲物资翻屋企嘅。咁呢个系一个原因。咁但系呢几日明显咧多咗人抢购咧，就应该真系同嗰个传闻话要禁足系有关系。咁系呢个两个原因嚟嘅。其实， 好啦，我哋又听一听林先生嘅电话。林生你好， 你好， 请讲。 你好，大家好。我觉得咧，我哋与其去執着喺嗰个禁足嗰七日入边。不如我哋改變下自己個觀點啦。如果你可以睇下我哋假如自己唔好彩中個招，咁你可能都要居家檢疫，可能超過七天以上嘅，係咪？咁反而你嘅應該準備嘅嘢，其實應該平常心少少去準備翻。如果自己有啲咩問題嘅時候，就可以去有足夠物資自己去儲存喺度嘛。咁呢個我哋應該個焦點喺度，而唔係我哋焦點喺個七日禁足㗎嘛。即係假如你一個人住或者兩個人住，咁你兩個人確診機率好高㗎，都咁你都係要禁足㗎啦，所謂嘅係咪？你都唔會出去買嘢。咁你個焦點點解一定要集中喺個禁足七日，而搞到自己好驚呢？ 明白。 第二樣嘢呢就係我反而覺得仲有要改變，趁而家有時間，反而係要改變自己嘅生活習慣。譬如我每日都系食新鮮嘅，早餐系食麵包嘅，落去買出爐麵包嘅。咁係咪我要改變下自己個策略咧？整下餐單，可能我食粟米片、牛奶粟米片呢啲可以擺得噶嘛？都牛奶可以開咗三日來食曬佢，係咪？咁我去買幾包牛奶，咁咪 OK 咯。即係所以嗰個恐慌症反而應該要去趁呢個有時間，好準備自己，準備唔係去買物資啊，準備係調節自己嘅生活節奏同生活嘅方向咯。 OK， 好多謝曬林先生嘅電話嚇。咁啊，林先生講兩點啦。第一就係、是、其實平時大家因為即係而家實在咧個疫情都嚴重啦，咁真係咧好不幸咧，可能隨時都自己感染咗，或者自己屋企人感染咗，咁都真係好有可能會隨時會發生嘅。咁係咪可能大家平時都儲定少少嚇？同埋咧就林先生都講到話，即係有好多其他選擇嘅，都唔一定要搶新鮮食品嘅。 咁亦都可能反映咗，因為香港始終即係比較少機會出現一個比較緊急嘅時期嘅狀況啦。咁可能比起其他地方，香港始終係一個即係福地嚟嘅。咁所以即係對於何謂必須品咧，其實我哋一啲公眾教育同指引上面就係比起其他地方少嘅，咁所以可能係呢個時間就係正正我哋需要去理解究竟邊啲先叫必需品啦。 好啦，我哋嘅電話繼續係1872311，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噶。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傾啊。 港台電視32防疫資訊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資訊，抗疫快訊，每日由朝早8点到晚上12点，每小時報導防疫抗疫最新訊息。包括最新確診個案、檢疫安排、檢疫站輪候狀況等， 亦会直送贴心的抗疫锦囊，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港台电视三十二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而家多了地方可以接种新冠疫苗，我哋应该点样选择呢？ 等我话你知啦。香港大学绿幼堂同埋荃湾体育馆会提供伏必泰疫苗，60岁或以上长者可以领取即日筹。至于中央图书馆嘅接种中心会专门为3至17岁以及60岁或以上人士接种科兴疫苗。香港大学驻港儿医院儿童社区接种中心会为5至11岁儿童接种伏必泰疫苗。 另外，设于13间公立医院的新冠疫苗接种站，除了星期一至星期五外，星期六亦会提供服务，为市民接种伏必泰疫苗，无需预约。大家记得尽快接种疫苗，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打齐针，防重症。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呢個時間咧就繼續講講疫情嘅話題啦。咁包括咧就係近期都有唔少嘅餐廳嚇、連鎖嘅食肆啦，以至到咧係連鎖嘅零售店咧，都係因為疫情嘅關係咧就係關門嘅。咁、或者即係簡略同大家數數啦，有唔少嘅一啲連鎖嘅酒樓咧。咁都話部分嘅分店咧要暫停營業啊，包括東海飲食集團啦，仲有咧就係明星海鮮酒家、海港飲食集團等等咧，都有部分咧係要暫停營業啦。快餐店方面咧，就大家樂咧亦都係部分嘅分店咧就只係提供外賣服務啦。而咧亦都有一啲嘅大型嘅飲食集團咧，亦都係講緊，甚至講緊咧係全線咧暫停營業添，分別咧就係聚福樓集團啦嚇，咁同埋咧就係稻香集團咧都係出現呢個狀況嘅。咁、而另外咧就係零售店方面都係啦，咁因為見到咧呢個嘅萬寧啦嚇，一啲嘅健康美容產品嘅連鎖店萬寧咧，咁就講到話咧係53间分店咧今日開始咧就暫停營業啦。咁而咧超級市場方面，百佳咧都係調整咗佢哋嗰個營業時間，部分嘅分店咧更加係提早到下晝3点咧就關門啦。點樣去理解而家嗰個咁多食肆啊、零售店啊，要去到調整佢哋嘅營業時間，甚至要關門呢個現象？ 我覺得呢個可以有幾個層次分析啦。即係首先我哋講咗短期先啦。嗱，咁頭先陸宇光你提到啦，有一啲超市分店佢調整咗個營業時間啦，咁有一啲嘅食肆甚至唔開添啦。咁當然呢個市民就可能會係回應翻我頭先所講啦，即係會唔會擔心佢哋買唔到一啲物資嘅問題咧，或者買唔到一啲藥咧咁樣。咁但係對於個食肆嚟講咧，其實而家咧個疫情咁嚴重咧，佢哋嗰個開業咧或者嗰個經營成本係高嘅，因為如果佢哋可能有員工確診嘅話咧，咁佢哋要放有薪嘅病假啦。咁但係同時公司都要安排一啲人手去填補啲空缺。咁而且如果佢要開業咧，其實佢可能亦都要加強嗰啲消毒啦。咁嗰度亦都係一個營運開支嚟嘅。但係咧去到講到嗰個食肆嘅營運問題咧，我哋當然會諗得更加長遠啦。譬如就係禁足期間啦，即係假如食肆係仲可以開嘅，咁究竟仲有幾多食肆係可以提供服務咧？而再長遠啲啦，即係如果疫情緩和咗之後，究竟仲有幾多食肆係開得翻，還是係會因為呢個疫情而結業咧？咁呢個就係更加長遠嘅問題啦。 我哋电话1872311，咁啊，对于而家市面呢个嘅状况，大家有咩嘅睇法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嗱，而家电话旁边咧就请嚟，我哋头先都提过一个饮食集团啦，就全线暂停营业嘅一个饮食集团啦，聚福楼集团嘅主席，亦都系稻苗学会会长黄杰龙喺电话旁边。黄杰龙你好， 系两位好， 可唔可以讲下你哋集团嘅决定啊？ 我哋嗱都系星期六做决定啦，咁而家睇都好似方向系冇做错啦。因为当日我做决定嗰阵时咧，其实都谂咗24小时内要决定嘅，即系当日系啱啱过万一个个案啦，咁估唔到几日后已经系升到去30000几，咁都事实上系好不受控啦。咁头先你哋都讲咗好多即系好多名出嚟啦，都停业啦，但其实冇公布嘅更多。即係而家我有好多即係朋友都話咧，晏晝想買個晏晝食咧，都唔係咁易買到啦，因為都越嚟越多店鋪咧冇開啦。咁其實如果要歸納原因咧，其實不外乎都係即係一係就冇生意，一係咧就冇人手，其實就係兩樣加埋。 根本而家香港咧商界咧某個程度可以誇張啲咁講啦，係一種半癱瘓嘅。因為咧頭先你哋即係上一次環節都講，由進口嘅司機確診數目好多，到而家地鐵都話確診到要班次都縮減，遲啲可能連呢個倒垃圾係咪啊，都即係清潔工都確診好多，都唔夠都有可能。咁我哋食肆當然都面對同樣嘅問題啦，即係員工佢確診當然係要隔離啦，要病假啦。但同時間你話揾翻人咧，亦唔係咁容易嘅，因為無端端都驚噶嘛，係咪啊？即係佢都會覺即係都會大家都會互相去擔憂啊，咁唔係好想翻啦。咁同埋管理層咧嗰、那個即係其實一個你可以捱過佢，兩個可以仲有得講，再漸漸多咧都好大壓力噶。即係你想象下管理層都其實自己都好大壓力。佢自己亦都驚，咁所以咧就喺咁多啲因素之下，事實上生意亦都係太少啦。咁但係如果淨係講生意咧，咁其實好早已經少到唔值得開噶啦。不過咧個疫情未去到咁嚴重咧，大家都覺得我哋做餐廳都係，其實我哋都係想俾啲員工賺份人工啦，因為大家都手停口停，係嘛？咁可以開到嘅都盡量開，但係去到依家咧個疫情去到即係嗰個數字咁樣爆上去咧，就好多都真係冇辦法咯。 嗯，你讲到话即系生意少啦，咁啊以前都仲会开，即系就算系二人一台都仲可以开下。咁其实咧系咪都因为咧你去要开铺啦吓，就算生意少都好，要开铺仍然有好多一啲嘅人工，即系工职员嘅人工要俾啊，好多一啲嘅基本嘅必要开支要俾，所以其实咧你开都系蚀嘅，会唔会咁嘅情况？ 当然啦，其实餐饮业本身咧，佢系一个盈利率好低嘅行业。即係做100蚊生意咧，賺到幾蚊已經好開心嘅。咁即係話，如果正常嚟講咧，如果得80%生意咧，其實基本上都冇錢賺，70%開始一定蝕㗎啦。就算你點減成本都蝕㗎啦。咁你話而家咧係得翻20-30%㗎嘛？大部分即係我哋講成個餐飲業剩翻20-30%，根本就係遠遠係必然虧本嘅。咁租啊，當然係一個問題啦。人工本身都佔我哋即係30%+嘅開支啦。咁你得咁少生意，咁但係又唔可以話即係間，譬如你間酒樓咁啊，你唔可以話10人返嚟開到鋪㗎，因為佢咁即係入面啲勞具啊，好多即係一個部門啦，環環相扣啊，咁你冇可能一個師傅做得晒㗎，咁所以即係始終你有個最低要求嘅人手囉，咁所以你見有啲就喂淨係做外賣得唔得啊，咁其實就冇辦法話一間酒樓我特登為咗幾個叉燒飯就返嚟搵班員工返嚟開㗎嘛。咁所以就再考慮埋疫情啦，頭先我講咗好多啦，咁都係大家比較個決定都係就唔開囉，除非你係做快餐店啊，做茶餐廳啊，咁呢仲有機會淨係做下外賣都有得做，咁仲要你係街鋪咗喎，因為客人唔會特登上去商場八樓買個飯盒嘅，咁所以其實能夠真係做到外賣而生存到嘅餐廳呢，就唔係話佔多數囉。 嗯，嗱，而家食肆即係你哋有其實旗下嘅食肆都停業啦，咁我留意到咧，就你哋上個星期咧，旗下有啲火鍋店就開始變陣，譬如賣菜啊，同埋有啲網店都會繼續營業嘅。咁我就想了解一下，而家嗰個市面嘅反應係點樣，同埋能夠彌補到幾多你哋營業額咧？你哋咁樣轉陣嘅時候， 呢啲咧嗱，始終我哋譬如就我公司嚟講啦，我哋根本46間餐廳，我哋係一個主要嘅主業，係一個。即係提供服務嘅餐飲集團嚟㗎嘛。咁你租咗咁多地方，係咪請咗咁多同事，佢成個配置個成本嘅結構都係要提供服務嘅，而且主要係晚餐，因為夜晚呢你個消費會高啲，係咪會人會多啲。咁喺咁但係疫情唔准做之下呢，你唯有乜都要諗，咁就試下都叫做賣下菜呀，橫掂火鍋點都有菜喺度啦，試下賣啦，出面咁難得。即係話買菜都咁難啦，咁但係咧，其實嗰個營業額咧係微不足道嘅啫，即係只係叫益下街坊，等佢方便下啦，咁完全係無法彌補嘅。 嗯， 兩回事嚟。 而嗱，上星期咧個預算案都提到立法禁止業主追租3個月啦，同埋預計4月會有消費券啦。其實對於你哋食肆嚟講有幾大幫助？ 嗱，消費券咧，我哋根本冇人諗嘅而家。 嗯， 因為你要過咗啲關先講啦，係咪？咁而且如果4月嗰陣咧。其實我諗財爺都有講，主要係幫大家市民捱嗰啲關嘅，就唔係幫我哋食肆嘅一定。我諗都係去曬啲凍肉鋪啊，大家都係買繼續佢囤積啲貨喺屋企嘅。咁所以消費券就唔多關事嘅。你頭先講咧就第二輪嘅消費券當然關我哋事啦，希望佢搞掂之後再算啦，係嘛？ 咁但係頭先你講嗰個追租嗰個條例咧，嗱、暫時佢尋日又話要再諮詢啦，咁所以都唔知最後會點。但係無論如何，簡單講就係始終遲交，如果都係要交咧，其實都冇乜用。咁所以我覺得個關鍵咧，都係其實業主係希望啲業主都肯用呢個契機同啲租客大家去商談咯，即係你肯大家收平啲都合理，大家一齊捱過佢。咁可能個租客亦都可以少啲嘅，都交到俾你，都好過話拖咗六個月之後一毫子都冇，咁佢就執咗粒破產就算啦。咁大家累鬥累都冇好處㗎。希望會即係令到減租係比較大家都能夠容易啲傾到出嚟啦。 咁你哋同業主傾成點呢？有冇傾到減租嘅成果返嚟呢？ 嗱，我哋自己公司咧就唔方便講太詳細啦，即係商業秘密啦。但係即係整個業界咁講咧，其實都聽到，即係呢兩年來都有嘅。即係好多業主都有減，或多或少。好嘅咧，就算即係啱啱你公布咗某個大集團，佢話明會減曬都會肯嘅。咁但係當然咧，但係暫時呢一波嚟講，因為佢嚟得好急啊，加埋財爺呢條新法例咧，亦都令到啲業主反而話：喂，呢條法例咁，我不如睇定啲先啦咁。所以暫時咧就唔係咁多業主真係已經確認咗會有減租咯。咁我但係都大家都係繼續爭取中，因為嗰、那個即係影響實在太大今次。如果冇減租咧，其實都真係無法捱到落去。 都想同你傾埋咧嗰個禁足期間嘅問題。咁因為而家大家仲討論緊啦，即係究竟有啲咩鋪頭係可以開門做生意啦。咁其實有人都提到食肆都應該要開嘅，但如果你哋喺嗰段時間開咧，其實營業上會有啲咩困難咧？ 嗱，冇噶啦，呢、這個考慮咧，佢就係主要考慮有需要嘅市民啦，係咪？咁對就唔係考慮餐廳嘅生存嘅。咁所以咧，如果真係話，可以餐廳都容許開嘅，不過只準咧係提供外賣咁先算咧。咁我諗咪又係好似而家咁咯，唔同嘅餐廳佢自己計數咯，即個個全香港人都禁足嘅，淨係會出嚟買個飯盒嘅啫。你自己即係會大家都計下就咁有幾多咧？可能按你個自己個區域啊，自己個鋪頭係咪喺街頭街尾啊，還是喺商場啊？咁你會考慮咯。咁我相信而家。即係如果而家都選擇停嗰啲咧，就冇乜理由會喺禁足期間反而開翻咯。好現實。 好啊，唔該曬黃傑龍，多謝你。 唔該曬，好，拜拜。 黃傑龍咧，自己本身都係一個飲食集團嘅主席啦，亦都係稻苗學會嘅榮譽會長嚟噶。咁啊，林志恩，咁啊，聽下黃傑龍咁講咧，咁可能其實真係好多嘅一啲餐飲業咧，都喺呢個疫情期間嚇，咁都可能真係寧願咧暫停營業咧，都好過咧開咯嚇。 係啊，咁啊，因為佢始終每一日嗰個營運成本係非常高啊嘛，即係如頭先所講，即係嗰啲員工啊，翻工要出糧啊，或者要清潔嘅費用啊，都係非常之高喺疫情期間。 咁所以就真係要最關鍵咧，就係點樣去壓制個疫情啦？個疫情係幾時緩和翻，先至可以令啲餐廳開飯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梁智德报道新闻。本港新增32,597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除咗五宗输入，其余都系本地感染。再多172名患者喺公立医院死亡。港大医学院预料，疫情将于未来一个星期左右达到顶峰，到时每日新增感染人数大约是18万。截至到昨日，估计第五波疫情累计大约170万人感染。第一个由中央援建位于青衣的社区隔离设施下午启用，俾冇病征或者病征轻微的新冠病毒患者入住。设施由民安队及纪律部队负责日常的管理和运作。至於全民檢測細節，政務司司長李家超說，當政府有決定就會提早通知，當局會做好食物及必需品供應，呼籲市民不用擔心。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醫管局主席范鴻齡和政府專家顧問等等，和國家衛健委專家組組長梁萬年及內地專家團舉行交流會議。陳肇始說，會議非常深入和有建設性，會以專家團提出的初步建議為基礎， 在未来几日继续探讨控制第五波疫情的策略和措施。他说专家亦都讨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例如如何进一步加强社交距离措施，以及更好利用医疗资源，务求争分夺秒，尽快控制疫情，截断传播链。专家团在未来几日会同本港的公共卫生系统专家讨论防控措施，分析数据。财政司司长办公室发言人说，财政司司长官邸一名佣工确诊新冠病毒，财政司司长和家人以及官邸的其他佣工已作专业拭子采样检测，化验结果都是阴性。经咨询卫生署意见之后，虽然司长和家人并非有关佣工的密切接触者，但是为了审慎起见，司长会留家工作五日，由最后接触阳性个案的日期起计，直至到今个星期四。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被问到美国总统拜登派跨党派代表团访问台湾，并且计划在明日和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见面。汪文斌说，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意志坚定不移，美方派什么人展示所谓的对台支持都是徒劳的，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布的规定，停止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慎重处理涉台问题，以免进一步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大局和台海和平稳定。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天晴，听朝早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最低气温大约是18度，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轻微至到和缓东北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气温较低，随后一两日日间天气温暖，早晚有薄雾，下周初早上天气清凉。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隧道啊。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上桥位多车少少。坚拿道天桥过海畅顺嘅，红隧九龙入口都冇乜龙尾啊。咁啊，港岛路面方面咧，提下大家啦，铜锣湾嘅利源山道就有临时交通安排嘅，介乎启超道至到白沙道嗰段咧，已经系改咗做单程去轩尼诗道方向。咁啊，利源山道轩尼诗道交界比较多车啦，同埋渣甸街近住轩尼诗道咧都系多车嘅。新界咧大围嘅下城门道仍然受到爆水管影响，介乎大围新村路至到油安街嗰段嘅下城门道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安全车速报告有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东区走廊东隧入口去九龙、屯赤隧道出口去机场，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去沙头角。晚间工程方面，早少少提大家啦。九龙塘窝打路道咧，今晚有工程嘅，喺今晚11点去到听朝早上6点钟。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介乎映月台至龙翔道公园嘅一段中线咧，会临时封闭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马路唔系赛道啊，唔系斗快嘅地方，安全先最紧要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呼吁市民切勿误信谣言。 在这段时间，大家要保持冷静，就是因为我留意到在网上是很多传闻的，特区政府一定会是第一时间去澄清。譬如又話立法會就嚟投票，會點票，又做一啲手段。一陣間又話我哋唔會有一啲新鮮嘅食物啊、蔬菜嚟到香港。呢啲全部都係謠傳嚟嘅。貨物嘅進入香港咧係保持順暢嘅，無論係空運或者係陸運。咁所以而家將陸路嘅食品、蔬菜、鮮活嘅食物和其他日常用品的運輸 已經會除了陸路之外呢是增加水路和火車，確保香港市民日常生活所需是得到保障。這個亦是中央在跟我們對接的時候其中一個專班的要求。 因應疫情最新發展，醫院管理局行政總裁高拔昇醫生作出以下呼籲。 大家好，在過去一段時間，香港確診新型冠狀病毒的人士數目大幅上升，令到醫院面對非常大的壓力，而我們急症室也都非常擠迫。所以我在這裡呼籲大家，如果你不幸確診了新型冠狀病毒的話，而你病徵是很輕微或者甚至乎沒有病徵，請你不要來急症室，因為急症室我們都不會安排你進去醫院的。如果你認為自己還有需要去看醫生的話，你可以預約我們的指定診所，我們那裡的同事是會幫得到你的。另外我們有一個新的出院安排，病人在經過醫生的臨床評估，如果認為適合就會安排他出院繼續接受隔離。我們希望透過這個新的出院安排，可以騰空一些病床去接收一些最需要住院的病人。我們預計呢，未來一段時間疫情依然是會非常之嚴峻，會有很多病人，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來到醫院的話，請大家和我們的同事合作，我們一起去克服這個疫情。 香港電台第一台， 港台電視31， 跨媒體體育節目港台體壇123， 體育產業鏈為你找來愉園足球隊前教練鮑家耀，跟大家講下球市淡風之下轉型茶餐廳的故事。 主持梁禮勤、葉允兒， 港台體壇12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點， 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台電視31同步直播。 錯過了記得上港台網頁重溫。 疫情反覆，快點打第三針新冠疫苗吧。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節目，在繼續節目之前就講一講香港電台抗疫快訊。以下是一則強制檢測公告，今日觀塘安泰邨盛泰樓進行圍封強檢，請居民按工作人員指示有秩序落樓檢測。另外今日九龍城德朗邨德瑞樓、東涌日東二邨傑日樓進行圍封強檢，檢測已經開始了，請居民按工作人員指示有秩序落樓檢測。繼續自由風自由風節目，林志恩，我們繼續聽聽一些聽眾對於現在疫情那些的看法。電話旁邊有林女士在這裡。林女士你好。 是， 你好， 主持人你們好。我就都很贊成呢，政府那個全民檢測啊，還有可能會有那個禁足力。 嗯， 但是呢個問題就是呢，不知道有沒有考慮到呢，我們有寵物呢，每日呢早晚都要帶出去大小二便嘅，咁佢咁多年喺屋企佢都唔可以做到呢樣嘢，咁希望咧政府可以考慮我哋呢個困難咯。 可能都真係喺即係定立嗰個豁免嘅名單或者目的上面咧，可能都係要考慮埋一啲有寵物人士嘅需要啊。係 啊， 另外就都想問一下你咧，即係呢一輪咧嚇，譬如係有傳啦，即係政府開始做呢個嘅禁足嘅強檢啦，使唔使都去買一啲即係寵物嘅用品啊、食物啊，去到做儲備咧？ 嗰個我就唔係好驚嘅，因為都唔嗰、那個禁足唔會太長噶嘛，係嘛？咁所以我又都係足夠嘅，即係平時都係買一個月咁樣嘅。 哦，即係所以屋企已經有足夠嘅儲備啦。 不過反而咧，我哋去超級市場咧，即係買係需要嘅嘢，反而買唔到咯。即係譬如有啲你真係要用嗰啲，就俾人搶曬。 OK， 好啊，唔該曬林女士，多謝你。 唔該曬你，好。 咁我哋都繼續係有18723111呢個電話熱線啦，可以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咁、林志英，其實咧即係唔同嘅一啲地區啦嚇，國家地區咧，咁其實佢哋做封城啊，或者係一啲禁足嘅方法咧，都有啲唔同啊。咁究竟譬如係頭先話落街買食物嚇，買藥或者係一啲寵物嘅需要，呢啲係咪可以豁免讓大家係出即係短暫出街嘅啲理由咧？咁呢個要政府去再去考慮啦。 咁、而且一啲地方實施咧封城，佢都俾市民出去散步噶嘛。我諗個原則就係你唔好跨區咯，即係如果你喺個屋企市嘅社區範圍行嘅，咁可能個相對個風險咧都係比較低嘅。 有啲嘅一啲封城嘅一啲措施啦嚇，咁亦都係容許一啲居民咧就係出外跑步啊，做一啲嘅簡單嘅運動啊，咁都有嘅咁。咁會唔會亦都係即係政府可以考慮嘅範圍咧嚇？咁呢個就有待政府去到落實啦。好啦，我哋又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咧講講其他話題啊。 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個一個跟我哒哒哒哒。 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教授。 打咗疫苗咧，就有兩個方法保護我哋嘅。第一咧就係一個 B 細胞反應，呢個 B 細胞咧就係出呢個抗體。咁如果你譬如打伏必泰嘅，佢谷到好高，跟住就慢慢跌。咁所以睇到以色列嗰啲數據咧，就係如果你打伏必泰兩針，佢大約係16% 嘅人咧，六個月之後咧先至跌到好低。但係如果相反，如果科興或者國藥咧，佢就第一下兩針之後咧，佢係會上，但係又唔係去到好高。咁隨住時間咧，佢就跌得快啲。咁內地都有數據咧，就係大約係過咗6至8個月咧。大部分人的抗體都很低，第三針之後它又會飆回高。第二個保護我們就是這個 T 細胞。 T 細胞呢其實兩隻都差不多，它是會減低了我們患重症入院和死亡風險。我們做了研究看到，無論你打伏必泰又好或者科興，大家相約一點都不舒適，就算你不幸感染了，減低了你有嚴重重症，減低了你入院的機會和減低死亡風險。 由你做決定， 香港電台同你一起全城抗疫，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時間嚟到晚上嘅7:43啦，自由風，自由風，繼續有陸宇光同埋林志恩喺直播室噶。咁呢個時間咧，我哋請嚟一位專家同我哋傾一傾啦。咁啊，電話旁邊咧有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龍教授喺度啊。劉教授你好， 好，兩位主持你好。 嗱，見到咧就係、是、究竟啊嚟緊咧呢個嘅香港會做呢個嘅禁足，即係有可能做呢個嘅禁足嘅全民強檢。究竟會揾到幾多個病人出嚟呢？嗱，頭先我哋就見到咧，即係港大嘅數學模型咧，就講到話，即係可能每日咧就有一個180,000嘅個案啦，甚至即係成個第五波咧揾到100多萬嘅病人出嚟啦。咁你又估計係點樣㗎？ 這個咧都係推算嘅，咁當然冇人確實知道當日如果做嗰陣時會係幾多。因為咧就視乎幾個叫做可能出現嘅問題啦。第一，究竟佢幾時做啦？咁大家都知而家呢個第五波就係個上升比較快速，咁你去到最尾升嗰段咧，佢就會慢慢去一個所謂嗰個峰頂。那個峰頂咧有一個平原區，咁如果根據新加坡嘅經驗，喺個峰頂嗰度打橫行，即係分分鐘可以好多個星期嘅。咁我都喺唔同嘅渠道講咗，因為香港比新加坡幾方面比較差，打針比較差啦，咁同埋由呢個自然感染得到嚟嗰個免疫力又比新加坡少好多啦。咁所以換句説話，無論由打針或者由自然感染得嚟嘅免疫力，香港都係比新加坡差。咁如果用香港嘅人口係新加坡 1.5， 咁而家新加坡發現嘅嘢咧，我哋最低限度成 1.5 啦。咁佢嘅封頂係20,000，咁如果好似我哋同新加坡咁叻就30,000啦，咁但我覺得我哋頭先我都講咗嗰兩個原因啦，打針差啲，又冇以前有 Delta 感染，所以就最低限度都係30,000，再乘1.5，咪可能40,000一日。咁當然我知道啲數模型推到去一日180,000，咁嗰個真係比較驚人啦，咁嗰個即又基於乜嘢？我哋叫做參數等落個數模型而得到呢個，我就真係唔係好識，因為我唔係嗰方面嘅專家。咁我大概就用新加坡而家發生嘅嘢咧，我哋一定衰過佢嘅。咁大家都知道，其實我哋最擔心就老人家死亡啦。咁大家都 見到呢一日有100幾個人死，咁絕大部分都係冇打針，都係啲老人家，基本上大部分都係啲老人院。咁所以從呢一方面嚟睇，當然全民檢測點樣做得妥善係重要嘅，但喺呢一刻最緊要，即係我哋仲未做到全民檢測嘛，真係能夠發到力幫到最脆弱嘅人群，就係嗰啲老人家喺老人院咧，尤其是。咁我都計過條數，今日我就睇返琴日打到兩針嘅80歲老人家得三成，即係換句說話有七成未打，咁大概有40萬80歲以上啦，咁七四28即係28萬嘅老人家80歲以上即係老係未打過兩針。咁我頭先都喺即係同即係陳萬年組長帶領嗰隊專家講，都提出一個意見，呢、這個呢就我哋而家呢一刻真係可以做嘅，即係我哋用盡一切方法。如果唔夠人打針，就問中央請求幫助。咁而家就一個統籌協調嘅能力，能唔能夠將80歲以上嗰28萬嘅未打齊兩針，喺呢三個星期就打曬佢？咁點解用三個星期呢？就係因為點樣講呢？因為如果譬如因為我見到咧打科興喺80歲以上係佔多數啦，咁嗰啲係28日。如果我哋將嗰個都縮到21日，係做得到嘅，因為之前啲數據都唔係分28日做嘅，咁如果真係好快脆，譬如而家唔知點樣兩三四日就打曬佢，即唔係冇可能嘅，不過真係要好多籌謀咯。咁你到封頂，大家都話嗰個封頂係大概係可能月中啦，有啲人話月底啦，咁有啲人話再遲少少。咁你咪真係去到封頂嗰陣時，最脆弱個80歲以上嘅人群，如果無論你打伏必泰或者科興已經縮到21日，咁你咪有可能。佢去到封頂嗰陣時，嗰啲人就係打第二針啦。因為一打第二針咧，佢個抵抗力大概5、6日到7日就會出現噶啦。咁大家都知道，其實你冇打針同打咗針嘅老人家嗰個死亡相差嘅倍數，今朝睇明報佢哋即係用翻衛生署嗰個數據咧，真係即係可以減低10倍嘅，即係佢93%。即係佢哋都曲咗話，即係死亡率如果係咁樣，就係、是、咁樣。如果打完兩針又咁，大概睇到個數入，即係唔同嘅方面我都睇到係應該係減低，即係接近10倍咁樣樣。咁呢度咪會可能將即係當然個數目，我睇到話會死3000-4000人。咁如果當然而家呢三個星期都會一路死人啦。咁但係如果到嗰刻，咁可能喺個封頂仲要橫行嗰段時間，咪可能即係減少到唔會3700多人，可能得2000人或者2000人以下咯。咁我覺得呢個就係重中之重啦，唔係話淨係全民檢測就忽略咗而家現在今刻可以做到個嘢囉。咁頭先我都提咗話將科興嗰個第一針同第二針就縮短為21日，咁然後呢就用盡一切方法將呢個80歲以上仲有28萬人即係未打齊兩針點樣補打返佢。如果有能力嘅話，咁70歲到79歲我頭先啱睇完數據打完兩針咪60%啦，即係有40%人都未打。咁嗰度你好快脆就會計到嗰度大概56萬人到，咁你計一計咁有幾多人，即係睇下你個手頭有幾多力，咁就點樣用到最好，就幫到最脆弱嗰班人咯。即係你睇到即係報紙都有登，即係睇呢一個人群，即係好未打針嘅死亡率係，如果80歲差係6%噶嘛，咁77歲大概接近2%，咁如此類推路去到後邊50打後嗰啲就係1000個1個，咁嗰個就真係好接近流感噶啦。50、59嗰個就會高少少啦。通通全部人加埋曬就係1000個死3個，嗰個都仲係高過流感，流感應1000個1個，咁、我都喺唔同渠道話要壓到1000個1個以下咁樣先，即係叫做可以有條件進入呢個所謂風土病咯。 OK， 嗱、先問一問你關於嗰、那個打針嘅問題先啦。咁因為我哋頭先咧就講到即係縮短嗰個第二同第三針之間嗰個間距啦。咁呢個部署咧就同即係12月，即係上年12月咧、那個疫情緩和啲嘅時候就有唔同，因為嗰陣當時專家解釋就係因為我哋個疫情唔嚴重啦，咁就最主要應該打咗兒童同長者先嘅。咁太早打亦都係無助於即係通關嘅時候，大家仲有一個即係抗體水平係比較高嘅情況啦。咁但係咧而家咧就縮短嗰個間距嘅建議。那個研判改變了呢，是不是最主要跟那個疫情的嚴重程度有關係？ 絕對是啊，絕對是啊。咁因為你譬如如果第二針同第三針要等6個月，咁我諗 Omicron 都即係去曬封頂落翻嚟噶嘛。咁而家亦知道即係一針一定比零針好，兩針比一針好，三針又會比兩針好。 但係當然咁就喺呢個疫苗打針個容量嗰個問題，咁都經過好多討論，最後咁我哋都話容許或者建議係縮短，咁到最後嘅操作咧，都仍然由即係我哋叫做行動執行行動嘅同事去判斷啦。咁其實而家你所人再排優先嘅次序都係老人家啦。你話70歲以上好， 80 歲以上好，未打針嗰啲就係應該就優先。其實嗰班人咧就我唔知個數據係點啦。如果佢肯打嘅咧，就應該即日打，唔應該等一日、兩日、三日，應該即日有得打。咁即係如果你話今日唔知會打到幾多針啦，呢兩日都係80,000針。如果深敲唔知點解我哋一個機制真係有好多老人家可以 identify 佢哋係邊個，咁咪執個80,000針俾即係唔知啦，俾50,000-60,000佢哋就咁打，咁你可能好快脆就打完個280,000啦，一個星期都打曬啦。咁但係我覺得老人家嘅肉要打嘅真係都唔少㗎啦，其實嚇。 我阿劉教授，我想問翻咧，關於係呢個封城嘅或者禁足嗰個嘅問題啦嚇、 啊， 因為咧就而家都有唔同嘅人士咧去到討論咧，究竟幾時先係一個禁足檢測嘅一個最好嘅時機咧？咁我見有啲人嘅講法咧，就係話應該越快越好嚇、啊，就係喺呢個疫情咧未去到見頂之前咧，就盡快禁足咧，就減少大家接觸嘅機會啦。但我見你接受其他傳媒訪問咧，就話啊都可以考慮咧，就係喺呢個嘅先係推高呢個疫苗接種率先，之後咧先至做一個全民檢測。點解會咁樣係點樣睇嘅咧？ 嗱，大概係咁嘅呢個實際情況啦。咁我喺唔同渠道都講咗啦。咁呢個即係全民檢測其實要好精細嘅。咁第一樣嘢精細嘅意思咧，你要鋪排點樣做真係唔簡單嘅嚇。咁大家都睇報紙，大概有30,000-40,000老人家係獨居行唔到，咁你點樣同佢七日或者十日做三次呢？咁再加埋啦，如果你按即係我早幾日嘅就話，如果你搵到1%就75,000啦，搵到5%就300,000，而家有啲人話你大廈圍封最高嗰筆我睇到14%。嗱，都唔會話個個都係14%，你當佢10%嘅話，你都揾到750,000人啦，係咪？第一陣，咁呢750,000人你點樣去處理呢？咁當然而家青衣起好啦，咁其他啲方艙陸續都落成，咁當佢要3個星期啦，全部起曬啦，咁你7萬個單位，咁每個單位可能有3張床，3×7=21，可能真係即係點樣講咧？有20,000人去到，咁如果你真係揾到50,000-60,000或者70,000人，咁你而家就要決定。究竟是哪一批人你仲有好安全地有呢个交通运输将呢啲人运去，咁譬如当你60,000人搵到，嗰20,000人点样样走去呢一度，哇呢、這个筹谋真係好大嘅，所谓執行力要好精准好强力先做得到。咁当然如果而家话所有嗰啲送去国内做开即日24小时，如果个 ID 平台見到咁唔知點樣，啲人又好快脆收到佢嘅信息，又知道有人嚟湊你去嗰個隔離啦。哇！你諗下做呢啲嘢，你冇翻唔知做到邊一個地步啦？而家3個星期就話要做，咁喺呢一段時間你咪做頭先劉醫生講，你揾曬嗰28,00080歲以上未打夠2針，用啲突擊部隊幫我哋打曬佢，如果有條件打埋嗰70，咁呢個兩個係即唔係話 A or B 嘅，都係 A and B。做都得嘅，咁另外其實呢啲都係叫做點樣講呢，都係一種技術嘅層面，最緊要嘅層面其實就要解說俾市民聽，究竟點解要做呢樣嘢，個目的係啲咩嘢，你估去封頂呢，或者係封頂之前，或者封頂橫一段時間做呢，即係冇人知幾時嘅，真係嚇，咁你要觀察咗一段時間先至知。咁但係如果市民係接受咗原來你嘅目的呢，第一就當然要減低個人命嘅傷亡啦，但係另外一個咧就好多市民都希望嘅，就將呢個疫情唔好似沒完沒了，要拖到6月、7月都好似仲有一條好長嘅尾巴。而家新加坡橫行咗差唔多1個月啦，嚇，即係15,000-20,000褪嚟褪去。咁而家如果我唔係好識流行病嗰啲數模型啦，會唔會喺某一個時段，如果真係全民檢測又咁叻，每一日就知道邊啲人要送去邊度隔離，如果人數去到咩地步，係邊一層就留喺屋企，我哋好乖，嗰啲手環咧就唔即係倉好多啦，但係要送到人哋嗰度先得㗎。咁你就要諗住嗰啲運輸點樣送到嗰人，叫人帶住佢，咁你測到佢究竟乖唔乖等等。 咁所有嘅做好啦，咁然後再加埋禁足啦。咁如果禁足嗰陣時，嗰啲獨居老人點咧？落嚟買唔到飯嗰啲又點樣咧？邊人一個家庭有幾耐有個人出嚟買嘢咧？咁你仲要嗰750万人有幾多人仍然容許出嚟咧？咁作為醫護梗係要啦，你運輸梗係要啦，紀律部隊梗係要啦。咁即係抗疫人員梗係要啦。即係你計埋條數，我原來都750万人真係禁足。喺屋企嘅，你唔會多過，譬如 I don't know， 即係600万，日日都有100万人喺度運作緊，個社會先唔會完全停頓啊嘛，倒垃圾又好，維持衞生，嗰啲好細緻嘅，而家就要定曬，咁咧就要一早同市民講嗱，呢係好辛苦嘅事啦。咁但係個目的咧就係唔好等個疫情又拖到3-4个月先至會完結。如果我哋而家齊心，嗱第一就今日可以做到就幫啲老人家打針。咁3-4个星期咧，我哋嗰啲隔離措施全部都落成曬啦，我哋個細化計劃都有曬啦。大概咧仲有100万人喺呢個香港嗰個街頭度要做最緊要嗰啲嘢，唔可以停嘅嚇。咁有啲當照顧老人啊等等，我唔好再講啦。咁其他人咧就唔該你乖乖地啦，唔係話唔俾你出去。咁咧，我都睇到報紙，佢哋話應該係有3个河啊嘛，即係何時、何地、何人做何事啊嘛，即係你就要解釋得清楚。咁我係依個就係我啦，我就呢個人就喺何時，就可能呢、這個上晝呢個段落咧，我就落街去邊度做一啲嘢，即係食物啦，基本上咁或者你儲存夠，你唔使落去咯。咁、 okay. 啊做啲咩咧就買嘢嘅啫，咁啊翻上樓。咁呢啲全部係極度細節。如果你做到呢個咧，你真係好可能。即係我諗呢個係人類歷史上真係都好少咁精準嘅，即係如果真係做到嘅話，你可能將個疫情咪即係本嚟要拖多2-3个月，就2-4个星期就 OK， 就可以恢復經濟活動。 嗱，我哋都留意到咧，即係內地咧去做大規模嘅全民檢測咧，其實都有禁足啦。咁同埋佢多數都係喺疫情開始冇耐咧，即係可能個確診個案未破百嘅時候就開始做噶啦。咁但係因為我哋而家要喺疫情高峰期做啦，即係如你所講，咁內地專家喺呢方面上面咧，有冇提到啲乜嘢嘅建議可以幫到香港去實行？ 冇啊，冇啊，冇啊！佢哋其實好客氣噶啦，一路即係同我哋分享嘅經驗，一路提示，有好多嘢我都認同一啲嘢，即係譬如要。要發布頭先我哋講嗰啲即係所謂疫情啦，譬如衞生署同醫管局嗰、那個那個資訊平台要打通佢啦。咁譬如而家醫管局裏邊，即係每日個床位啊、ICU 啊、民氧氣嘅百分比啊，都希望即係每日都有啦。咁其實新加坡日日都有嘅，我已經喺唔同嘅渠道講咗。咁我諗新加坡佢嗰個所謂資訊科技比香港發達啦，我諗嚇，或者佢個政府真係好強力啦，執行力又高啦。咁呢啲全部都係香港真係可以再做好啲。咁但係我唔係話喺度即係指責任何人或者政府啦。而家因為我哋真係要同心協力，能夠做到啲咩就要去做咁樣咯。咁所以我頭先話前所未有做過嘅就係因為呢個 Omicron 啦。咁國內當然好強力啦。咁就佢仲未係碰到呢個 Omicron。咁佢而家啲 Omicron 都辛苦㗎啦，佢而家你都見到唔同嘅省市都有零星10-20，咁我哋倒灌入去都好多人啦，咁所以即係老大陸即係中央都要好重視究竟 Omicron 倒灌翻去大陸究竟會發生啲咩事，佢哋梗係好想知道 Omicron 個威力係點啦嚇。 好，好啊，唔該曬劉宇龍教授啊，多謝你。 係， 劉宇龍教授咧就係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嘅主席啊。咁今日嘅自由風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咯，拜拜。 拜拜。